小样还想跟我挖坑，就你那点智商。哎，说一说缘分，就是人跟人的缘分真的非常的奇妙 啊。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说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曾经和哪些人有过一些很奇妙的缘分。 这个缘分其实呢，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像这种情感方面的男女生的， 对，也有还有那种兄弟的缘分，比如说那个闺蜜的缘分等等的，就是你比如跟某个人就是一种缘分，比如说就是那个我女朋友前两天跟我说，就是我们坐地铁什么哪个讨厌，我跟你说她回来了， 我回来了，哎呀那我闭嘴 啊。然后是这样，就是她说她每次上班的时候都是那个点 啊， 然后她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女生从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从她对面就会下地铁， 我知道， 然后就是每天看到她走到哪个点，她就知道自己是上班迟到还是没迟到，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咱们家倩倩能早点出来。 然后我以前的时候我也有过，就是从永安里地铁下地铁站的时候也总是有一个女的，而且那个女的呢就是他特别有特点 啊、哦！ 他每天早上走路去地铁站的那个地方，就是从后面永安里后面那条街上，永远是走着模特步。 哎呦！ 而且他是那种很夸张的模特步，就完全昂首挺胸，然后走的是那个猫步，直线猫步，就是他走过所有人的目光全部会看见他， 就是甩膀子、扭胯 啊、 抡胳膊、摇头， 就走路跟楚涵一样，就。 哦呦，楚涵是那么走路的、啊？ 没有，就是他比楚涵，不是说楚涵， 楚涵要比他收敛多了。 楚涵是人家走得很美啊， 啊， 然后那个就那姑娘，反正就完全是一个模特步 啊。 然后有好一段时间就每天会碰到他，每天会碰到他。 对， 就后来就没碰到他，哎，还觉得哎， 干嘛去了？ 哪去了是吧？大天早上起来少了一道开胃菜。 这你说的就是完全的陌生人， 哎，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对， 包括咱们比如相识的人，昨天我看朋友圈，我认识一哥们儿，然后北京电视台的一编导，他呢正好在香港玩儿 啊。 然后咱们节目当中曾经多次请到过的一个话剧导演黄莹导演 哦、 啊，你记得吧？ 知道。 哎，他们俩也认识，共同的朋友，我们等于是他在香港，其实香港也很大， 嗯， 但就这么四五天的功夫，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嗯， 碰到了黄莹导演、嗯，然后把他和他的合影在不同的地方的合影，昨天晚上发了出来。你说世界就是这么的小，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哎、你确定他不是约着黄莹出去玩？ 那倒真不是，他们各自约各自的朋友，应该是。 黄莹跟谁玩的、啊？ 那我不知道，只有他们俩的合影。哎，你说这就是缘分、哦，这也算是认识朋友之间的 奇妙的缘分。 包括你看，我跟大帅， 这个一会儿回来再说，好吧？我们先给大家， 就是没有缘分的，我告诉你， 不想听，知道一会儿跟大家分享、这个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就互动聊天，然后说一说这个您跟谁有过哪些很奇妙的缘分， 嗯， 对吧？ 嗯、对 啊，北京文艺广播，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像丫头还问我们在哪留言啊？没错，就是在这里留言，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 好了，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嗯。 京张京雄京沈高铁北京段进入到了建设高峰， 下个月可以坐高铁去香港， 哦耶，八个多小时就到啊， 九个小时、 啊， 那一个小时你背呀、啊？ 就咱们提速了，我告诉你，北京市控烟协会表示，电子烟也该严管。 还有，奥数大国为什么拿不了数学大奖？ 嗯，待会儿给您分析分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看一下，为了进一步保障旅客接驳出行，北京南站近日与首汽约车正式达成合作，在东西两个停车场分别开辟专用上车点，并在南站大厅增设首汽约车 logo 的指示牌，方便乘客快速乘车。那这个也是方便了这个大家的出行啊。 另外呢，从北京搭高铁直达香港，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实现了。 哇！ 备受关注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今年九月份通车。列车试运行目前呢正处于关键的阶段，到时候啊，从咱们北京出发，搭乘高铁大约九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香港，票价大约是在1000元左右。 哇！到那个时候，在香港碰到的导演不更多了？ 李安导演 啊、 哦、还有谁？ 哎呦，不好说，不敢说。 你还以为你真是个星星呢？你真是的，遇见也 不 认识。 他们不找我拍戏，不找我拍戏了怎么办？真是的，我下一单上哪接去啊？ 你就痴心妄想吧，你们是没有这种缘分的。 谁说的？说不定一会儿我出门，哈， 就被石头砸着了。 我就能够碰上个导演，看哇，大帅你太红了，就捧你了啊！再来看一下京张京雄，京张京雄京，京张京雄京沈， 好， 三条高铁北京段已经全部完成了正式的红线范围内拆迁工作，这个征拆工作啊，顺利进入到了建设高峰期。 那么通州区今年计划在五一花园、土桥、新华联等十个片区，群芳中街、梨园路、厂砖东路啊、砖厂东路等46条道路上施划5443个停车位，全部实行电子收费。那么去年年初呢，通州区开展了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难、乱停车的现象。那么今年以后啊，那么通州区继续推广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目前已经是完成了1124个小区周边的5443个停车位的选址。 雷哥， 嗯。 砖厂和厂砖是两个， 看颠倒了吗？ 对， 真是的， 这归属、啊。 快快快，下一条，下一条， 下一条。啊、哎呀，错了， 下一条 错了，还不让说 你。你给我完整的给我念出来 啊！我告诉你啊， 昨天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宣传活动走进家电卖场，国美电器承诺将北京26家门店的空调温度再调高一度，控制室内温度从27度。至28度啊，调至28度。活动现场的北京科技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系副主任、北京制冷学会理事吴延鹏在活动现场讲解了空调节能的原理以及窍门啊。空调每调高一度，耗电量将会节省7%到10%。而且他还建议市民啊，你在选购空调的时候要注意能效标志牌，尽量的选择那些能效等级为一级的空调，啊，你家里能效等级是多少级？ 肯定是一级啊，最节能的，最环保的。 这也是有钱人家一般都是，是吧？就是节能等级为一级的空调。同时呢，空调的制冷量要和房间的大小匹配， 哦， 不可贪大。 啊， 在120平米的房子里，卧室选购一匹就可以的了。 啊， 那哎，你家卧室是多少？ 应该也是一批吧， 你拉倒吧，你家卧室都得开着空调上床，对吧？不是，要开着公交上床。你 把这俩事儿分开说行吗？ 对呀、啊，就是从你打开卧室门口上公交，然后啊坐20分钟到床，对吧？人家卧室，你那一批怎么能够呢？那你客厅可以选择1.5批到2批。 哦，客厅反而小是吧？另外呢，今年下半年通州啊将打造30个文明养犬的试点小区，覆盖整个通州15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啊都将有2个试点小区。那么这些小区配备红外感应语音提示牌，刷指纹呢就能取指的宠物粪便回收箱和狗便发酵箱等等，便于大家呢这个等于是把狗狗的一些粪便的及时的清理掉了哈。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的话题，您和谁曾经有过怎样的奇妙的缘分呢？ 我要放这首《来生缘》，是不是大家都该打我了？我还是放另外一首歌吧。 磊哥，磊哥，你放一放、啊，你放一放，我觉得可能特别有感受。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大早上起来的， 总是找不到。哎，忘词儿了。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定要记住，是奇妙的缘分。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 你一点一滴的一切，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哎呀磊哥，就这歌哎呀 有感觉吧， 一下子勾起了多少的回忆啊，当年学这首歌的时候，哇，在无声无息中消息，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从被遗忘的真实。 你现在是不是就人如人，人生如戏啊，一直活在戏中，是不是没找到真正的自我吧你 讨厌。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乖乖小熊说了，我是在国外上的大学， 哎， 回国之后同学什么的就已经联系不上了。 哦， 在国内找的第一个工作，上班一个星期，我座位隔着一条道， 哦， 在另外一个组，我居然看到了我一个男同学。接着， 哦， 一年以后我就换工作了，可是没有想到新工作上班两个星期，在我座位的对面又遇到了他。 哎，啊，又遇到这个男的了。 那你们俩之前没有商量一下吗？ 没有，这男的可以是不是尾随你啊，报警吧， 你就来了。他也换工作了， 哦， 啊，这都不是最巧的。 哦， 有一天我在我们家小区溜达， 哦， 哇，又遇到了他 啊， 居然和我还是一个小区。 哦， 就可惜了，我要是没结婚该多好呀。 哦，你看这是前面说的，我觉得以后我真的听了前面的我都觉得这俩都得就都 是 最后的那个， 关键就是他们也是同学呀，啊，他们也算是认熟识啊， 哦， 对吧，他们这一年的 都算熟识。 我算冷菜是吧，就他们俩这一年的同事关系就没有聊到这些个吗，我就很奇怪。 聊到哪一些，你 就比如说你住哪儿啦，说你 这也才是到表明是正常的小，那你就像咱们俩同事得一年多了吧，我问过你家住哪儿吗？ 早就不是问个底儿掉了吗？ 哪有问过底儿掉？我也不是为了问嫂子在哪，我问你家住哪干什么？ 你要找他做甚？去乒乓球吗？ 没有，不是，是为了能够把嫂子请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这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吗？一年的同事啊， 对，这也真的是很巧啊。再来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在那说他跟哦，啊，叫 DMGGE 也就说了啊。说这个我和我妈在同时听你们的广播，你们说是不是缘分？我可以在节目里说一声我爱她吗？我和她遇见就是缘分，你和她不是遇见， 就在同一屋。 不是， 她在客厅，你在卧室， 没有，你俩，你跟她不是遇见，你得谢谢她。她要不让你出来那就不是缘分。 我的天。来看个 by 就说了，又一年和老公去希腊自由行，在去的中转的路上有一个阿根廷女士问路，结果呢我们的目的地都一样，都一个地儿，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岛上又遇到了两回，外岛上又遇到了， 哎呦， 最后呢我们就来了张合影，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 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在路上的和路人的缘分。 对，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丫头，她说我来说一下啊，小学和一个同学是一起同学，初一呢我们两个人都谈过恋爱， 不提倡啊。 初二老啊，初一怎么就谈恋爱？初二老公转学后一直没有联系过，兜兜转转我们2015年的时候又碰见了，然后正好他未娶我未嫁，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哎， 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宝宝，现在特别想对老公说谢谢你，余生请多指教。哎呦， 你说缘分就是这样的，就是 老公说我能不交了吗？ 就是在这种该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哎，就是那个时候呢肯定就初中生嘛， 对 吧，没有那心思，咱们得必须得往回拽拽哈，没有那心思，等到了2015年，对吧，都成熟了，对吧，都对待感情也都有想法了，一见着哎那就是他吧，就这么着了， 对 凑合过呗，跟谁过不一样，是吧， 你少来，别把你的婚姻状态 说出来啊。还有来看一下啊，飞翔的黑豆芽说，我刚才都给懵了 啊， 就听高磊播新闻都给懵了 啊， 因为我住在砖厂北街，我在想啊，厂砖北街是在哪儿？难道我们后面新开了一条路吗？ 哎，我告诉你在哪儿啊，待会儿我偷偷告诉你啊。 啊， 小面儿说了，之前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哦， 后来一聊才知道，哟，他是我同学院同专业的师哥 哦。 下次您能把师哥的师打正确了吗？ 哎，他是他同学院的师哥，而且还有一条特别的缘分是什么呢？ 还报了同一个某学校的补习班 哦， 我们俩还大概同一年同一月份去了西藏旅游， 嗯， 但都从来不认识。现在我们俩 哦 是好朋友。 哎，等会儿啊，你看啊， 嗯嗯， 还有一点他跟他的缘分就是，他的左手和我的右手在同一个位置都有一个痣 哦， 啊，照有一个痦子， 痦子， 他发过来了照片。 哎呦，这 位置， 我告诉你，这太棒了，这叫手中握宝，你绝对以后有钱。 高磊呀， 我告诉你，做生意 吧，你又开始封建迷信了， 不是真的是， 哎， 手掌心有一大痦子， 抓起来， 我告诉你，这是手中握宝， 他又开始相面了，你知道吗？高磊，你看整天没事都研究些什么啊？ 中医理论， 面中医。算卦，这 都是我国瑰宝 啊！ 你少来，我跟你讲，我严厉批评这种说法啊。那个挺好的，这个缘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大家继续聊聊你跟其他人的一些，你跟哪些人都有一些奇妙的缘分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控烟的事儿。市控烟协会近日公布上个月北京市的违法吸烟控诉量黑榜。 嗯， 工人体育场、新华社通讯社啊、新华通讯社等被点名。 嗯， 哎呀，还有医疗机构首次出现在了黑榜当中。护国寺中医院上个月被投诉9件违法吸烟事件。市控烟协会同时表示，应该像控制烟草一样对电子烟进行管理。 对，那么市控烟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上个月公共场所违法吸烟投诉一共是845件，投诉最多的公共场所分别是餐厅、写字楼、办公场所、商场、餐厅、写字楼。那么办公场所仍然是控烟和吸烟的重灾区了。 嗯， 那么控烟以来呢，本市公共场所吸烟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吸电子烟的现象日益增多， 嗯， 甚至有人在地铁车厢里边就开始吸电子烟。那么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书就表示说，电子烟造成的二手烟危害啊，跟烟草一样， 嗯， 应该像控制烟草一样对电子烟进行管理， 嗯， 不建议在公共场所吸电子烟。 哎，还有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提供的资料显示说，电子烟啊是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典型形式。2014年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已经有39个国家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有30个国家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 对，那电子烟啊，我们 有，它里边是也有尼古丁吗？ 有，就是我们有朋友也抽，它出来那个味儿啊，其实跟烟味差不多，只是对于就是吸烟者可能造成的这种伤害，它吸入的量就没有，因为它是只是让你有那个味儿，但是那个尼古丁 那不是有那个味儿，那个二跟那我们不是照吸二手烟吗？ 所以我这个理论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反正是对吸烟人没有伤害。 他你拉倒吧，这句话谁说的？对吸烟人没伤害。 广告啊。反正我没有吸过烟啊，我不 懂。高磊居然信广告啊，不就是他相信。就是卖烟的广告里说的那些吸烟无害啊， 这个理论其实也是他们吸烟的人告诉我的，我也不是相信广告，他们给我灌输的。 你 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要斟酌一下吧，好吧。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你有一个过渡，你别一下就把这个烟直接戒了，肯定对身体有不好的一面。但是慢慢的，你把这过渡了以后，什么烟都别吸，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对，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最近啊，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公布了新一届的叫菲尔兹奖得主名单， 哦， 今年共有4名数学家摘得这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但是。 注意，没有中国数学家问鼎。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前些日子落幕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奥数上，奥数比赛上，中国队以第三名成绩引发关注。因为在该项赛事上，中国队20年来的成绩可以用霸主来形容。由此奥数屡创佳绩却拿不了数学大奖，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 哎呦，那其实呢，更多的讨论聚焦在数学学科特点、教育模式等方面。有些业内人士呢就表示，奥数是一场闭卷考试，以初等数学内容的深化部分和离散，当然非常专业的这些能力哈。那么需要研究，持久的研究。那么带领美国队夺得今年冠军的总教练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教授呢也表示，从数学竞赛转向数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他们学校是别人给你题目，你会做就行，做研究需要自己选自己的题目，这就需要你真的会数学，知道整个数学的地图是怎么样的。 我在这里特别要吐槽一句，我们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别人在制造规则，我们在玩儿。你看看，有好多行业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游戏，都是人家在制造游戏，我们在玩儿，然后我们玩得很好。 你怎么说到这个话题，跟这有关系吗？ 跟数学奥数一样啊。 其实人家说的是一个是，就是其实简单来讲，人就说你们中国人啊只会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去比赛、 就是、其实是这样， 没有研究能力， 就是创造的能力。 对，创造研究能力， 你会把现在现有的规则玩得很熟，但是呢， 不，人家其实是你要创造规则，你还是缺乏创造力。这些规则都是人家创造的， 啊、 你不会创造。 对，就是嘛。 对， 就是你人家创造出一个规则或者玩法，然后我们去研究或者把它玩得很熟，就这样。 反正 对对，挺可， 就缺乏创造力，你知道吗？ 对对对、咱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缘分吧，好不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Let's go, hey! 来，有看一看啊，有位丸子说，这个我呢是停车给你们专门发这条信息的，因为他发来很长，他说我必须要说啊。2015年那年夏天，有一天特别热，我坐公交车回家，看到一个孕妇艰难的站在车上，竟然都没有人给她让座，我当时也站着。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跟一个坐着的年轻人说，哎，麻烦您能不能给孕妇让个座呀。后来那个年轻人也意识到了，马上就站起来让那个孕妇坐下了。这个事儿啊，我没有太放在心上，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就在前一阵子，我去移动营业办公厅办事儿，特别着急，马上要出国旅游了，因为不用带身份证我就没带，但是我的 SIM 卡办业务必须出示身份证，我说我有护照啊，工作人员说不行，给我急的哟。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面出来一个管理人员模样的人，看了看我，就跟我说，来，你来屋里，我给你办。我说我没带身份证，他说不用，那你告诉我身份证号，我就相信你。我当时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后来我说您太善良了，他笑了笑说，您不记得了吗？当年我怀孕，咱俩在一个车上，我站着，您路见不平，给我争取了一个座位。 哎呦， 我恍然大悟啊！ 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缘分呐、啊，奇妙吧，兜兜转转，所以还是要多做好事，结善缘，得善果。 没错没错，说的太对了。 哎呦，听我这个以后，浑身鸡皮疙瘩都。 不要以恶小而不为之，不要以善小而不为。 对对对，你 对吧？ 说清楚了。 对对对，说对了，说对了。 不要以恶小而。 对呀、啊，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做善事。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的消息面比较清淡，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213.70 美元之后是呈震荡走势，最高是每盎司 1217.24 美元，最低至每盎司 1210.66 美元，最终是收于每盎司 1212.29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12.1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利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回报金额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一说你和谁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嗯、好不好？刚才就是那一条，真的是香芋丸子那条、嗯、哦，听的人真的很 感动， 很感动。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就说，他刚才给我们发过来，他说啊，季鹏飞，他说我听完了你们刚才那条微信，我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呢，一身鸡皮疙瘩、嗯，那是一种触碰心灵的感觉。嗯，结果呢，随后你俩也说也起鸡皮疙瘩， 是啊，掉一地啊， 真的是那种感觉啊。咱们再来看一看啊，大家的这个还有哪些奇妙的缘分？有一位叫做一路花香的说了，嗯，10年前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她加我 QQ。他加我 QQ， 他非说我是他初中同学、哦、而且我还欠他钱没还， 你看看 还上来就跟我要钱，我能得搭理他吗？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就说了一通，我也没再搭理他，反正也没还钱。然后6年前的一个 QQ 群里啊，我就和一个女孩越聊越投机，诶，我说加个好友吧，一加发现我们之前有聊天记录。 大家记好了，一个是10年前，一个是6年前，这两个时间段 过去了4年，过了4年以后、嗯、又是在一个 QQ 群里见到以后，越聊越投机，然后想要再加 QQ， 发现之前聊过、嗯、诶，这不是跟我要钱的那个姑娘吗？ 对呀， 诶，去年的时候在一个婚礼上我俩又碰面了。 天哪，又过了5年， 又过了5年， 还这么有缘 分呢，又碰见了，她是新娘，我是新郎， 就聊到一块多了。 我就说这个姑娘，我如果是老板，我一定不会找这个姑娘当我的员工。 为什么呀？ 派她出去要钱，她把自己搭进去了。哎， 但是 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这个女孩 有目的， 对， 有步骤， 她实施了一个非常缜密的 10年计划。 对对对对对，结婚计划，把这个男的给啊。搞到了手， 我天哪，这个 我是不是想的太龌龊了？这个想法 是，就是什么人都一般什么怎么想嘛？对，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还有厚德载物说了，我是86年的山东小伙哦，2010年来到北京，嗯，我想着闯荡一番呗，嗯，经过了3年的打拼，最后我当时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啊，哦，在2013年年底认识3天的一个内蒙的大姐，就把她表妹介绍给我了，肯定觉得你小伙不错呗、哦、现在成为了我终身的爱人、哦、我们也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你看看，没有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不经历谷底你怎么能够娶得了媳妇儿， 是吧？ 看怎么照片那么像圣伯呢？真的你不觉得吗？ 我看看 ，你看这哥们儿有没有？给我演出看。 比我们圣伯差远了，圣伯那比他还黑呢。 你说心呀、啊？来， 你别给我挖根儿了。 看一下啊、嗯，还有其他的朋友都在跟我们，就是说着他们跟某些人的奇妙的缘分。娜娜说了，我有三个好朋友，真的是特别好，可以说是特殊的缘分牵动着我们。我生小孩那天并没有通知他们，结果就在医院碰到了我的朋友。当时我躺在病床上可难受了，就正在我难受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远处他站在那个地方非常焦急的样子，就是我难受他很着急。 是是， 当时看到那个画面我的心里就老感动了。然后之后也是因为结婚生子，然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我们却总能在不同的地方偶遇。也许这就是上辈子我们真的是亲姐妹。 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 姐妹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各种各样的缘分，您都跟哪些人有着怎样的奇妙的缘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说说水立方吧。是重大项目办昨天发布的消息，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上项目的场馆，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首都滑冰馆、首体综合馆五个改造场馆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改造方案，年底前将陆续开始改造。水立方呢，将通过在游泳池里架空结构变为冰立方，国家体育馆呢将升级为绿色二星建筑，首都体育馆区域呢则将整体打造为运动园区。 高磊，我问你，考你个问题， 你说 如何快速把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啊， 恐怖了，好吧，这样 放冰块啊，把水抽走，放冰块， 哦，直接放冰块， 对， 快速变成冰立方， 这一天搞定啊，是吧？ 看你那智商，你在水立方旁边加俩点儿，就变成了冰立方。 我的人生啊， 是那个智商啊，这有的时候真的没法比啊。 我再考你一个问题 啊，你说， 哎，你说水立方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多漂亮，外围是蓝色的， 对， 电子的画面哈。你说冰立方的时候，他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哦，冰立方会放什么颜色是吧？ 开幕式的时候 啊，好看的颜色。 咱们两个二货， 来看一看，咱俩别比智商了，越比越低，我觉得，对吧？那我们说一下，还有其他方面那个说一说啊，就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呢，是2008年的奥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项目的这个比赛场地。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的水立方将这个作为这个冰壶项目的比赛场馆，可以容纳观众大约是4600人啊。 对。好，那根据改造呢，水立方将成为国际首个冰池上架设冰壶赛道的场馆。根据冰壶比赛需要，原游泳区域呢将转换为冰壶场地。通过搭建转换结构层面，安装可拆卸的制冰系统，形成4条标准的冰壶赛道了。 对，但是接下来时间，刚才说到了水立方，我们要说到跟水有关的项目，就是跳水队亚运会名单啊，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9月份就在雅加达该开赛了，还没确定。 18号吗？9月18号吧， 应该是9月18号。 反正就马上就要到了，新星 但是这个名单却还一直迟迟没有公布， 这是为什么呢？这肯定是内部出现了一个问题。 不是，就是肯定他有新的这个在选拔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距离雅加达亚运会开幕越来越近，各支代表队也是加紧了备战冲刺的脚步。8月9号下午，记者来到了国家体育总局跳水馆进行探营，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出征雅加达亚运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对外公开训练。那今年中国跳水队出台了新的亚运会的比赛选拔办法，队员们需要先参加两次在国家体育总局跳水馆进行的选拔赛，然后再加上6月在汕头举行的全国跳水冠军赛，三战成绩当中汲取两战最好的来确定亚运会的参赛资格。由于跳水项目涉及到两人双人配合单项选拔，出现第二人选平局的情况，那所以虽然出征亚运会的大名单啊，这个怎么说呢，已经有一个初步雏形，但是呢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各个单项最终出战的人员还没有敲定。在下午的训练课当中，队员们也是在轻松备战的同时，隐约能够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 对对对，就证明咱们的有实力的选手还是非常多的。在这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确实是啊，我们确定一下，这个第18届亚洲运动会是8月18号到9月2号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行，就是这个月8月18号正式开幕了。 对啊，8月18到9月2号。 没错。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都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缘分呢？ 哎，这首歌前不久特火，就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这是什么歌？ 就是 等会儿，我想想，就在嘴边。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想我会记得你。 这首歌一定要送给西门，就是叫有位叫 西门庆， 不是叫红哥老嘟嘟的，他是这么说的，垫着这首音乐 啊， 40年前在西城图书馆借书，一个女图书管理员接待了我。后来每次去借书都会遇到这个女图书管理员，再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哎呦， 我觉得这哥们儿用现实实力告诉我们那句老话是对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您就对人家下了手了呀。来看看郭外就说了，前年呢，我在北京南六环外买了套新房，因为装修跑前跑后，就跟我邻居认识了。去年呢，邻居就把他同学的女儿介绍给了我。今年2月份，我们俩就领了证。这个月的26号，我们即将举办结婚庆典。 哎呀，你说 因装修认识的朋友，这朋友就把缘分带到了他跟前儿。 所以有了房就不愁媳妇儿吧？ 赶紧装修！ 哎呀，我怎么发现我今天早上，哎呀，有点金句频出的感觉。 哎呀， 这灵感来了，你知道吗？来看看这条啊，邢红辉就说了，我同事的女儿啊，当年在英国某城市读书，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从广州来看儿子的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没有见到接机的儿子，就两个人走劈叉了， 就岔过去了。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呀、 是啊， 老人只好按照自己的地址找。我同事的女儿呢，就把她送到了儿子的家。后来老人带着儿子登门致谢，再后来他们就成了婆媳关系。 你看看， 天哪！现在人家的宝宝已经12岁的小伙子了。 哎呦， 你说说，哎，我跟你说， 这种啊，就我觉得老太太当时一定是已经相中这姑娘了，她才会去带着儿子登门道谢。我跟你说， 有这个意图了，要不然我带她去干嘛？ 对呀、啊，是不是？当然，可能不带儿子，他也找不着这姑娘。哎，但是你说 试试看呗， 这种缘分，你看，嗯，我们今天早上说了多少？你只要日行一善，你结下善缘，对不对？ 就一定有好人会有好报、 哎， 对不对、 哎？ 对，我们就坚信这一点，对不对？ 嗯。 哎呀，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嗯、哇，好多人都好长，这样有一条长的我留着一会儿念吧、 啊、好好好好好、啊、娜娜说我有三个好朋友真的特别好，哦，这个说过了是吧， 嗯啊，对对对对对 啊。Lonely 说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因为无法在北京中考回老家了， 嗯， 然后初三高中大学都是失联状态，工作两年的时候和同事聊学生时代，哎，我就想起了这位同学了， 嗯， 结果当天下午你猜怎么着， 嗯， 他就加了我微信， 就是等于他想起了他，就是在同一天那个人也想到了 他，而且之前两个人10年都没有联系，大概中间10年都没联系，就在那一天互相加上了彼此， 缘如此的妙不可言， 缘来了您就挡不住啊！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给大家说一说文娱资讯。 钛白首饰纯真铂金玉，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钛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钛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关注一下文娱资讯啊。在《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李尔王》《威尼斯商人》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5部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昨天开始到15号在戏剧场首演亮相，那助阵这个大剧院2018国际戏剧季。 以1929年发生在大别山腹地金寨的立夏节起义为题材的原创舞剧《立夏》近日正式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剧《立夏》有着跌宕起伏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还有，日前国家大剧院启动了下半年一批名团名家音乐会演出票限量预售，这也是众多世界一流交响乐团和著名音乐家云集国家大剧院，叫这个纯粹古典系列演出的第一波预售票，如果有喜欢这些方面演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国家大剧院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纪录片，纪录片《人生一串》最近意外走红，节目组呢是走访了全国32个省市近500家街头的烧烤摊，最终呢将镜头对准了其中的27家，并且刻意回避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把焦点投向了2、3线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偏远地区。目前呢豆瓣评分高达9分。 哎，我在这地方要特别安利一部电影，在8月17号会上映的一部电影叫《最后的棒棒》。我那天采访了这个导演， 哦， 我对他真的是，就是他的由衷的敬佩。 嗯嗯， 他是这样，他把视角对准了，大家就知道那个棒棒军嘛，就是重庆的棒棒军，然后呢就是他们肩扛这个人挑的建起了就是重庆城啊等等的，就是说反正就对准了这样一个人群。他为了拍摄这个片子，他是真正的拜这个棒棒为师，然后呢一干就干了1年多13个月， 嗯， 人家真正去干， 那这都还不足为奇，为奇的是他是一个转业军人 哦， 但是他转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什么级别吗？正团级 哇。 他是主动要求自己转业的， 嗯， 为什么主动要求转业？是因为他其实他说了，他当时入伍的时候学历不高，他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凭着自己吃苦耐劳、敢打敢拼、能肯流血、肯牺牲，最后一步步走到了正团级。但是他说，当有一天他那个带着最先进的报道车去报道杀进这个地震的核心地带去做报道的时候，去救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上面的电子设备他都用不了，他不会用。他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手底下有很多的硕士生博士生，但是他自己却感觉已经无法再跟现在的信息化部队建设相能够跟上这个步伐了。他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爱不爱部队，他说我问自己爱不爱部队，如果我爱部队，我应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让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来领导这些精英们。 嗯， 我跟你说，就他说那个人家好多人 都不理解他这样的做法， 能从一个正团级离开，我天哪，他那个时候才38岁啊， 正是可以 出成绩， 对， 他在网上可就是师级了。 哦， 我天哪，所以这个人他离开了以后就拍摄了这部叫《最后的棒棒》，8月17号上映。 当然我觉得有能力的人、有才华的人一定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光发热的。 嗯，所以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好，那我们继续来推荐一部电影，谁的呢？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戏今天亮相。 嗯， 这部集合了舒淇、王宝强、于和伟、王旭、张艺兴等演员的影片呢，正式接受市场的检验。该片呢以荒岛求生为主要线索，黄渤扮演了马进，欠下了一身的债务啊。 期待着啊，黄渤的作品啊。再来关注一下，第14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正在举办，开幕影片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官方电影《永恒之火》。 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精心策划的老舍点戏主题展览将于9月份正式展出。展览的内容包括20世纪50年代戏改期间老舍先生亲笔拟出的68出京剧剧目提纲的手稿中的经典作品，以及55位当代知名画家的戏画作品。 再来看一下主题为劳动创造生活的木营新匠精微绘画作品展日前在太庙艺术馆开幕，展览精选了中央美术院历年收藏的精微素描和素描笔记绘本百余幅，内容涵盖了工农商等多行业的工具和日常生活中衣食等相关的常见之物。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和大家分享一下您曾经和谁有着怎样的奇妙的缘分吧。 对，来看看哈。 嗯， 这位朋友呢是健康平安说，13年呢跟我做同事的一个会计姐们儿，15年呢我离职了，一直有联系。后来呢听说他也跳槽了，这一看朋友圈发现，诶，我爱人开会的照片和他朋友圈发的怎么一样一样的呀。仔细一问才知道，他现在啊跟我爱人啊是一家公司，他们俩又做同事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 你看啊，原来15年前跟他是同事， 就是13年他们俩是同事。 13年 啊，对， 不是15年前啊，是13年 13年啊， 15年13年跟他俩是同事。 对， 15年的时候离职，然后后来现在又变成了跟他老公是同事， 是一同事了 啊。哎呦，那真的是缘分，缘分啊。 一会儿吃个饭。 哎，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些朋友，咱们先找条短一点的。 好， 念念吧。 好好好， 马上进广告了，还有十几秒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您跟哪些人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八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最近这几天感觉这个真的是季节太神奇了啊！这个立秋以后早上起来，汽车上都产生了这个水雾啊，而且那个气候也慢慢的感觉能有点凉风了。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天气啊，未来的天气会是怎么样子的变化和发展的？ 应该说呢，现在还在中伏。 嗯， 这个虽然闷热天气啊已经有所缓解，但是话呢，天气并不是不闷热，只是呢。高温不在，闷热依存，就是那个基本状态。比如说今天吧，今天早晨的话呢，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但是影响能见度的主要成分呢还是水汽。那么今天早晨大部分地方的这个相对湿度都是在 95% 以上，所以呢早晨能见度也算比较差。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城区呢3到4公里，随着气温的上升，明年度呢逐渐好转。不过呢，今天天空状况整体还是不错，虽然天上有点高云，但是呢，这都是冰晶结构的对光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呢，今天的气温上升势头还是比较猛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那么城中心区域恐怕比这个气温还要高一些。最重要的不是气温这个数字，而是这个空气湿度。今天呢，应该说平均相对湿度应该在80%左右。那么风力又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蒸发呢就比较缓慢了。蒸发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人体的热量流失慢，这就造成了一种闷热的天气。所以说呢，今天的闷热感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比实际气温要高2到3度，那就是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家感觉到的 恐怕就是35-36度了。应该说呢，闷热程度还是比较强。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体力劳动者还要注意补充点淡盐水。这是北京天气。那北京周边呢，气温依然还是比较高，闷热也时有缓解，但是说闷热呢，还是闷热感还是比较强的。这个总体来看呢，就是京津冀和这个华北地区的话呢，除了坝巷之外，其他地方呢气温都比较高。大家还是属于这个注意防暑降温，就是这个周边地区的情况。那么呢，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发了这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内蒙古中部偏南地区，还有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和东南部、宁夏的西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中西部，还有云南西部、广西、广东、海南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就是广东的西南部，还有海南岛的中部，加上北部都有大暴雨，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预计雨量可以达到100到280毫米，这个雨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上述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在这时候呢，大家这些地方，我想呢，假如已经在那儿了，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而且呢还要防止一些这个地质灾害的发生。另外呢还有一个预警，就是高温黄色预警。那么呢，从那个就是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四川盆地，还有江南大部、华南、甘肃、新疆这些地区呢，都会达到35到36度的高温。其中呢，在这个甘肃啊、陕西、江淮、江南、中南、中东部，还有湖北北部、重庆、湖南、广西的北部，这些地区呢，恐怕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7到39度，新疆的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全国呢，好的地方不太多，只有现在东北，就是长春，就是吉林呐、黑龙江这些地方，这个比较凉快，那么适宜大家去旅游。其他地方除了防雨就是防暑降温。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路况的信息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包括东五环的环铁桥南向北，南二环开阳桥以西西向东，西三环的紫竹桥以北北向南，西四环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晋源桥南南向北，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向东，姚家园路进京方向石佛营路口东，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以西，机场高速进京围沟，京开高速进京新发地桥，以及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大境桥。以上我们说到的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是周末，大家一定在路上小心驾驶，别开那么快哈。那么另外呢，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4.6，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五环的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的由北向南，南二环右安门桥到蔡胡营桥的由东向西，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还有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双方向。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星辰，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OK，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奇妙的缘分，甭管你是跟谁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啊。所以说您跟他们都有个什么样子的奇妙的缘分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看一位叫严的，你看看一位叫严的啊， 严的朋友， 他马上要到单位了、啊。 哎呀，快说快说！6年前我遇到了一个比我小12岁的男人，就是小一轮呗， 哦， 对吧？6年之后的今天，我闺女都5岁半了。 哦， 那就是说他们俩认识半年之后就结婚了， 6年后啊，差不多 是吧？其实缘分真的很奇妙。 哎呦， 快读我的，我到单位了。 哎呀，我们多了，再来看一条。哎呦，我跟你说，我看了一条啊，叫栗子的一位朋友，栗子鱼，他就发来这条，简直都能上新闻。我跟你讲， 之前类似有过这样的新闻， 大家应该听一听啊。说到缘分，我必须要讲一下我和我老公的故事，给我来点爱情的，好吧？ 爱情， 我老公是89年的，我是93年的，两个人差16岁吧？ 啊， 没有，开玩笑啊！我89，他是93的，差4岁 啊。 我俩呢，在2012年要去洛杉矶读书之前的那个暑假认识了。认识之后，忽然发现我俩从小到大都在海淀的家，距离只有不到3公里。并且初中、高中都是在一个学校里上的， 你看看， 并且马上要一起漂洋过海去同一个大学读书， 这也没什么吧？ 这还不算什么、 哦、 对不对？最有缘分的是后来他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一张他在2008年4月30号在我们高中边上的麦当劳拍的照片里边竟然有我。我当时就坐在一个长条桌上吃着冰激凌，对面坐着我的初恋。 就是他和他初恋都进入人家照片了，都有。 对、 哎、 也等于说那个时候他还正在跟别人恋爱呢。 是。 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2018年的4月30号我们俩4月份我们俩领证了、距离他拍下那张照片整整10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对吧？整整10年。然后前两天我们刚刚庆祝我们在一起第6个年头、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在一起的第7年。我从18岁到现在的所有幸福和泪水都给了我的老公。我每次想想都觉得缘分这件事情真的是好神奇啊。 对，特别神奇。 哎，我觉得把你的这个线索要不报给这个电视台，这个做一个专题什么的。 可以采访报道一下。 对对对。 曾经之前不是也有人就说嘛，说在重庆的好像是人民广场。 没有，是在青岛的五四广场。 五四广场。 哎， 然后拍了照片，结果他和他的爱人同时小的时候都在那张照片上出现了，是吧？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 其实他们这还可以，因为在同一个学校，没事下了学之后都去麦当劳溜达溜达，对吧？ 哎、 坐着不回家呗。 但 让我这么一说，一点没 完了，一点浪漫的感觉都没有了，真的是，我跟你讲啊。好，大家就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属于您的那些奇妙的缘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 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说一下旅游方面，旅游尾单捡漏别成了捡雷、哦、啊，像什么越南某港4晚5日999元，限新人，什么巴厘岛特惠游4晚5天秒杀价1999，限位10人啊，暑期是这个旅游旺季，机票酒店价格一路上涨。当您看到朋友圈里的这些特惠旅游尾单价的时候，您会心动吗？实际上这个旅游尾单里啊会潜藏着各种陷阱。 嗯，我们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旅游尾单哈、嗯、通常呢指的就是卖剩下的旅游产品，比如说吧，成团之前啊还没有卖出去的位置，已报名的游客哎临时他退团了，对吧、 哎、 或者是旅游批发商预先订购的座位房间呢即将到期了，也会产生尾单。一般来说啊，由于尾单的费用已经被支付过，或者说即便没有人报名，相关费用也已经打包在旅行社的行程之内，所以呢价格就比较优惠，但相应的尾单也是很稀缺的，并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 嗯、 对吧， 对对对对、嗯、怎么说呢，现在啊旅游尾单好像似乎变成了一种常见的福利，在各种电商平台啊、 嗯、 微信群朋友圈里啊，经常会有人就可能大家都看到这些旅游尾单。那业内人士就告诉记者啊，现在市面上不少所谓的旅游尾单其实是假尾单，是旅行社吸引游客的一种噱头。有的旅行社打着尾单的旗号吸引顾客，虽然价格低，但往往存在着自费或者是强制购物的陷阱。 嗯嗯，对。 所以其实你再去看这些这个价低价团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资质和公司的口碑，它是不是一个大公司、 大的旅行社？ 哎，大的旅行社来做的这些事情，嗯、比如说，因为我前两天刚看了一条新闻，哎，就是昨天我看了一条新闻，现在出现了一种诈骗的新形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哦，什么？ 是这样的，是某地啊一个就是美容院， 嗯， 他跟那些高级会员跟他们说，我们这里因为你是我的 VIP 会员，我们0元带你出去游。旅游去欧洲、 哦哦、 啊，我们去哪里各个地方玩， 哦、 零元 不花钱， 吃住我们全包， 挺好。 但是等到了那以后，他比如说到了，先会经过曼谷啊，咔、 嗯、 到了曼谷以后、 嗯， 下了飞机，他会说咱们先在这儿玩，玩的时候呢，他就说为了能够保证接下来的行程啊，您都能够完成，我们得需要体检一下， 嗯、 检查你一下你的身体、 哦。 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一位李小姐就说，我干嘛要体检？ 哦、 我不体检， 我 身体好好的， 或者说我刚体检完， 哎，他不 需要。 然后结果旅行团就说，你这样你不体检，那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接下来的行程要求，给他买了票，让他回去了。结果他回来了以后呢，没过多久他的朋友们也都回来了吧、 哦、 有个朋友就回来跟他说，哎呦你没去太亏了，我在那边啊我花了18万治好了我的癌症。 我的天， 就是等于说他做了体检以后出来说他什么得了血癌什么东西的、 哦、 然后让他治疗，最后什么花了18万，所以 还挺满意的、 哎、还挺高兴了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李小姐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就报了警 啊，结果一查出来这就是骗局， 一个大骗局啊。 我天，现在骗局的这个方法太多了，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哎、对。 还有就是出行之前一定要看清楚你签的这个旅行合同，然后再签字，然后再交款、 哎、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非之夜将会登陆自然博物馆。 那么今天的大型公益性的科普活动博物馆之夜中非之夜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活动呢，将通过节目展演、文创展示、影视观赏、文化沙龙、戏剧讲解等形式，向观众展示非洲的自然资源、民俗传统和艺术文化。 嗯， 挺好的哈。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奇妙缘分。 哎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的缘分，都是走到了一起的。但是呢有时候这个缘分也是很奇妙的，即使你走到了一起，还是会擦肩而过。 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 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 哎呀，看看缘分啊，我跟你说一下，说一条这条高雷，你帮我捋一捋他们的缘分。 好的， 苏纳亚马就说了，还有比我的这个故事更曲折的吗？我和我朋友认识四年，但是恋爱一年。 哦， 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缘分呢？ 嗯， 他表妹是我舅妈的学生， 表妹， 我表妹的同班同学，我爷爷和他姥姥是同事，他嫂子和我之前的和我之前单位的邻居是邻居，他嫂子是电台的。 什么意思啊？ 我就问你 什么意思、啊？ 我就问你， 到底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问你，就是 你们俩结婚没结婚？结婚拉倒了，就没结婚算了吧。 就是我鉴于你这有这么复杂的关系，我觉得你俩之前先去验个血，别是可能是近期， 别是五福之内的。没有，不是这意思。但是您说，我天啊，好夸张，真的都有这些 各种复杂的就 关系在一起， 都纠缠在一起。但我更好奇的是，他哪个电台的啊？对吧？他嫂子哪个电台的？叫什么名字？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同事。 哎呦，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 YZC 说一下我和我表弟的缘分。我小姑家的孩子，四年前我刚结婚，媳妇儿家是兰州的。我表弟考大学就考到了兰州。他还去我岳父岳母家吃过饭。我一直在北京工作有八年了，今年我表弟大学毕业，工作又分配到了北京，感觉我表弟就是追随着我的轨迹，我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你是不是就加微信有一种甩不掉的感觉，是吧？ 跟屁虫是吧？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位叫 Rainy 的朋友说，我跟孩他爸出国以后认识的、出国以后认识的、我家是苏州的，他家是北京的、多年以后我们结婚了、可能那个旧护照还有啊、然后呢翻出来一看，我们俩出国那次是同一天签的签证。 哎呦， 就是多年以后才发现、原来从你们他们两个人出发那一天就注定了、 要在 一 起。 哎呦，今天早上越说越瘆得慌啊。 什么？哎，咱也回去查查咱们那什么什么机票啊、护照啊、签证啊，看有没有重叠的。 哦，真的是哈、 也这重叠也没什么意思了。 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哎，我想起了你一个缘分 啊。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不是最近去了意大利？ 对啊。 你是不是有个租客是意大利的？ 对啊。 哦，你俩有缘分。 我告诉你还真是。因为当时啊，我去之前都不是几个月之前了，他就跟我说你要去的话你一定通知我，也许我当时也会在。然后他就留下这么一句话，我就没当心里去，我就没往心里去。我这都有短信记录，我当时是七月几号啊，7月23号。然后呢他就给我发个信息说，那个好像就是家里需要修理一下有些东西。然后呢我说好，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猜我在哪儿？我在意大利。他说真的？我也在意大利。他回国了。 哎呦，你是不是那一瞬间就特别后悔带嫂子来了？ 然后我就赶紧，我就把那短信内容我就删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还给我发了个位置，我说你给我发位置干什么？讨厌。 哎呦，我乐死我了，我跟你说。哎呀，这意大利人民也是非常热情。 他说想请我吃饭了，你知道？后来我说吃什么饭呀？ 你别这，你这人真是，你就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 出事了你负责呀，在异域他乡的啊！ 出啥事儿啊？你带着嫂子家人一起去嘛？不想带。哎呀，嫂子啊，听节目吗？嫂子， 不听。 阿姨听节目吗？阿姨好，管管你这个儿子，我跟你讲。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说点奇闻异事吧。我觉得今天早上所有的事都是奇闻异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关注一下， 这个有一条消息啊、 嗯、 说这个工作超负荷不利健康 呀， 工作超负荷不利健康，工作超负荷不利健康， 帅， 工 作我们知道你工作超负荷了、 哎、 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哎、没有，我刚才就 你明天你可以休息了， 读了一条新闻标题、啊来来来看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 嗯、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卡斯商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啊，工作强度过大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嗯， 研究人员呢调查欧洲30多个国家的近 5.2 万名员工，了解他们的工作强度、精神压力、身体的疲惫度、收入满意度等等。结果显示，那些经常承担高强度，也就是说是时间紧、节奏快的工作的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身心健康状况特别差，而且自我评估的职业前景比较差，包括满意度、安全感和升职情况。研究结果呢就刊载在了美国的产业与劳动关系评论这个期刊之上。 嗯，研究员认为工作强度过大与工作时间过长一样会适得其反，会降低工作质量。研究人员呼吁啊，员工应该懂得工作努力但不要过度，老板应该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增加员工工作灵活度，比如说允许选择工作地点、时间、方式和节奏。研究人员还呼吁政策制定者除了关注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之外呢，还要关注工作强度的问题。 哎， 你别到最后说行，我这一天让你只干2小时，你这2小时搞得他我、哦、来给我运算一下千位数以内的各种什么等等的，它就强度很大。 对对对，哎，听说人法国哈，欧洲有一些国家，包括法国，是1周4天的工作制， 不要跟他们比， 哦、 他们那简直那叫工作吗？ 就是在休闲， 上两天歇两天，上班时间再喝个小咖啡， 啊、 是不是？周六日从来不上班。 哎，我告诉你，人家拿白葡萄酒当饮料，当水喝、 哦， 一天到晚上喝就喝着。 所以你看，天天经济危机，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叫负债，然后经济危机，当然啊，这个说起来就深了，人有可能会说 啊，我们这负债是发做福利嘛，或者等等的、啊。但是你到最后别国家破产呀、啊，对吧？你国家破产，你借人那钱呢？ 对你得还呢 啊， 是吧？ 所以当然每个人的这个观念不同啊， 嗯、 每个都有一个人的活法嘛。 是是是， 我们不去干预，我们看看大家的活法。 啊好 啊啊，来， 酋长就说了， 嗯， 我跟我前女友是通过一个短信认识的， 哎、 当时把一个数字打错了，结果他就还给我回了信息， 嗯， 后来就在一起了， 嗯， 不过后来呢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但是也希望他能幸福，一切安好、 哦、 就是一条错的信息引出的一份缘、 哦、小涛爷也说刚才你们说的那都是圆满感人的、 嗯、 我说一个搞笑的缘分。 好的， 我发小去相亲，去之前只知道是一个中学的但不是一届的， 嗯， 后来呢两个人见面就聊了聊以前中学的老师，我发小就说有一个体育老师印象最深刻，因为他走路姿态有点特别。 怎么了？ 私下给那个老师起了个外号、叫某种爬行动物，大家知道吗？给老师起个外号，然后他越聊越开心。我跟你说那个外号特搞笑。结果最后约会结束之后，对方告诉我发小说那个老师是他父亲。哎呀，后来他俩就有缘无分了。 你就整吧，你就 哎，这就叫这就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啊，再来看看啊，这个一堆英文字母，反正一小帅小伙发来的哈。他说每天清早上班的路上，就在顺义精神路与火沙路交汇处，哎，有没有有没有？现在就在精神路和火沙路交汇处， 哦， 总有这么一台红色马自达六， 嗯， 的小哥跟我并排等着红绿灯，每天早上起来、 都并排着， 哎，同一个方向。 哦， 我们俩还经常要比试比试起步的速度。 哦， 一晃这都快半年时间过去了。哎，尾号30那哥们儿，尾号30那哥们儿，如果你也在听文艺广播的话，咱俩约顿酒呗。 这必须约顿酒 啊！ 而且我觉得，半年的时间都能一起等这个绿灯， 就这时间完全同步。 这我觉得这简直这个缘分，你要不约顿酒都对不起这个了 啊，都对不起谁？ 对不起我们这节目了， 对对对对对。 这样，你可以带着他一起听听我们的节目，好吧？你们约饭的时候别忘带上我们。 哎，可以可以，但是你起步的时候别太快了，是吧？ 啊，行人不要比起步啊。好，哎，来再来看看，还有这个很多静默说了，大帅这么大的坑，磊磊都往下跳啊。嗯，是这样， 我身体好。